真的好想爱你，为何美好的回忆用痛苦做结局，我真的好想恨你，我不能呼吸，不能呼吸，失去你，失去动力，我的爱只为了你存在，从过去到未来，要怎样让你请在你天真的笑容会让我沉默心疼沉沦心疼我的爱我的爱 到三十年，入行期间获奖无数，一首《我想有个家》红遍大江南北，演艺版图扩及全球华人。她是至情至美的流行天后潘美辰。1月13号，《忆那些年》致敬经典969电台新春演唱会，北京剧院绚丽开唱。

夏天已过完，心里面还记得他温热的脸。漫长的路，或许你也孤单，只希望我们的心 别惹我，别惹我，不要靠近我。我

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寻找另一片天地。我不可以，我不可以，不可以。

在乎，能有个人一起共度，能与他一起分担，一起承担所有喜和忧，让我们明天永远能够活在有爱的幸福。为何你的爱情我的爱情都是那么苦，一场过的爱情都是那么苦，一生付出真爱动过真情，爱却不停留，如果爱得多情爱得无情，人生还要走。别说爱情苦，别说爱情苦，爱过就该清楚。 无声飞行，享受

是要几个字，改变了语气和方式，一句话也有不同解释。原来只要几个人，改变了角色和位置，一份爱也会完全变质。我在你身边，学习着当一个影子，倾听你所有过往的悲伤和心事。或许时间会改变这关系和位置，自从他出现开始，我就什么都不是。是谁说过也太温柔，你的事有我懂，伤有我痛，所以不怕寂寞。是谁说过也太温柔，笑容不比谁多，有他陪我夜里不怕寂寞。是谁说过要我不太温柔，几个人改变了角色和位置，一份爱也会完全变质。温柔太多余，这句话听了太多次，倾听是他的责任，早已经不关我的事。或许时间会改变这关系和位置，自从他出现开始，我连影子都不是。是谁说过别太温柔，你的事有我懂，伤有我痛，所以不怕寂寞。是谁说过别太陪我夜里不怕寂寞，是谁说过 谁来告诉我？ 曾爱过的别忘记联络。一瓶麦哈拉 can let go， 你的拥抱正算漩涡，我情愿卷入也不要回头。还想念的别忘记联络。Without you everything is cold， 在我心中你不透风，苦苦留住你给的温柔，快回应我。曾爱过的别忘记联络，一定买好了 can let go， 你的拥抱就算漩涡，我情愿卷入也不要回头。还想念的别忘记联络， Without you everything is cold， 在我心中你不透风，苦苦留住你给的温柔，快回应我。 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